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到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 每到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我们要握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 有一天你也会想起我。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朴树的专辑的同名主打巡演主题曲《好好的》。在这首全新的创作作品当中呢，朴树传达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虽然在音乐的录影带当中，朴树全程没有参与表演，但是故事当中传达的态度和歌曲内核极为的契合。 那我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 自一个团体叫做 YAMI， 是环球唱片继2002年成功的打造出了最沙的一个男孩跳舞团体之后呢，在2005年强力推出了万中选一的最热爱的跳舞，真正能够以跳舞为代表的少女团体 YAMI。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就是 YAMI 他们这个组合演唱的，叫做 YAMI YAMI。 灯光来来自四面八方，地板开始慢慢打扑腾，我的嘴角上扬，是你带过这雨中的想象。Yummy 唱不所有的声响， Yummy 怒影怒火的主张，等出发枪声一响，抓住最好奇的目光。我也想挖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得到风，天起了再过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痛看一遍就懂，跟着我谁跟团结动跳动，我在不服其实没有规则把一切发痛，有一种一旦开了枪就越战越勇，跟我奔波奔闯一直移动轰动去真实的像一阵风 Yummy 我与狗之间滚，但我不和我相同，恭喜你终于学会自由，让睫毛有力的动作围绕四大天空，全身不到了放松了，场场都红过忧伤了，跳舞才是表兄，你怎么可能不形容，头顶上挖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得到风，天起了再过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痛看一遍就懂，跟着我谁跟团结动跳动，我在不服其实没有规则把一切发痛，有一种一旦开了枪就越战越勇，跟我奔波奔闯一直移动轰动去走，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参合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的国语音乐专辑第五季当中的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由创作者陈小霞谱曲，姚若龙作词。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还相信看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给你一道曙光在肩膀，被破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周传雄的作曲，周传雄还有陈慧琳一起合唱的，叫做《再见北极雪》，收录在了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在2006年的五月发行。歌曲深情并茂地诉说了创作者的一个感受，还有他的记忆。 北极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已经习惯牵我左手，我很珍惜它，邂逅问候不知什么名叫、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牵挂左右，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花果粥震撼来袭。四月八日至十六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一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就只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松雪的征调，当然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真傻，还是苦苦的留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磨合成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青春就像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的勇敢，爱就勇敢撒那而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心手，别让你就爱就是来沙发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等一句话。曲曲折折过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真傻，还是苦苦的留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冒了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 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演唱的，小韩填词，高静荣谱曲，收录在了他的专辑《Big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艾迪。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咱和光世智达372-5888。 到终点。 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到底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e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雪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亲爱的你，从不掉眼泪，是谁让你如此伤心？坚强的你，应该要看清，恋情结束就该放弃，你只需要再次重新出发，找到明天是很简单的事，只要你能拥有在追求幸福的心情。亲爱的你，快换上新衣，适合现在消瘦的你，你会发现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在回头看你。爱上他只是一个小 mistake， 没有他你会有更多机会，值得你去爱的人在未来等着你，请赶快觉醒。亲爱的你，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看看》的歌，是莫文蔚从上百首弹幕当中挑选出来的一首歌。莫文蔚一直想和吴青峰合作，吴青峰呢得知莫文蔚向自己邀歌之后，用满意的情感为莫文蔚量身定做了这首《看看》。 看着我过去的阴暗，曾经不愿再去爱。每一次每一刻有期待就有失败，谁也受过伤，原来我们都一样。每一步每一站找寻着对方，我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让你看看，每个明天，每个深夜，每个季节都不心，让我看看你的心，让我看看每个过程，每个情节都要你钟爱。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男生，但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清明节亲朋好友结伴出行，安全第一，请勿超员挤坐在一辆车上，请勿超速赶路。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芬芳，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再将身心做重新算一遍，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自己不惜去电影学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能就找到大世界。当时没有脚，而我还在学。好朋友喜结婚的好盛宴，你也催促我该找个人陪，想不到分手循环的情节，双不如一张瑜伽垫，活在这个大世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 KTV 当中很多人喜欢唱，特别是酒喝得刚刚好的时候，哇，搂着自己的好兄弟好哥们儿，张口就来，是 高进莲子作曲，和小沈阳一起合唱的，叫做《我的好兄弟》。他是2011年的岁数，好兄弟在专辑《拿得起放不下》当中的一首歌。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有你还有我，朋友的心一样，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心一样，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步舞曲》，这个是陈绮贞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在了专辑《Groupies 吉他手》当中，同时呢，它也是电影《蓝色大门》的插曲。 夏天

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善良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我们都熟悉的沙哑声音的阿杜，他的原名叫杜成义，是乐华娱乐的签约艺人，200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天黑》。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呢，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缔造出了阿杜风潮，成为了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天王。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下雪》。 就快要下雪，心开始凝结，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我害怕下雪，爱将会冻结， 你错过，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锁好两颗心要趁着雪，相遇在那拥抱的季节。冬天来得太狼狈，霜月冷落叶。白茫茫的世界谁沉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在下雪，意味着离别，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说好两颗心要趁着雪，相遇在那拥抱的季节。太狼狈，穿越了诺言。茫茫的世界谁沉睡，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世界谁沉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 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的乐器，舞台魅力十足，所以呢他有音乐顽童的美誉。其实他的这种才华也很符合他作为狮子座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爱情黑皮书。 经历乱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身不变异，也知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是无边道。能笑，情迷乱，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他的微笑。想不过，就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用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情迷乱，情浮躁，情歌独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

是我，我们真的爱过，只有一个你，只有爱你的一个我。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炎亚纶的错过，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借了摇环不如来者必须先开口，你看着我好像羞涩，更多在揣测，原是死死的，但也需要温柔，你的忐忑我好像戳破，招牌的字贴窗的手算不了承诺，借你的手暖我的手，勇敢的牵了，还是爱到了，怎么有点苦涩，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天黑过天亮过等太久，我还是我，清醒的怀旧的太累了，左转过右转过到头了，此路不同